消失天际。当一个人成 是谁的声音回答我，想起上古起舞的夜晚，有你的陪伴，乌云和风的狂欢淹没了我的情绪，太慌乱，抬头看着天空，微弱月光月亮抚摸我的迷茫，想要去往遥远地方，想证明自己不一样，天很宽路很长，你不是唯一，庄重成长，哪怕前方孤独茫茫，要相信自己会坚强，不害怕不绝望，去穿过黑夜奔向心中的光，已被我抛在身后不去管，抬头看着天空，微弱月光越来越亮，抚摸我的迷茫，去往遥远地方，想证明自己不一样，天很宽路很长，你不是唯一，别庄重成长，哪怕前方孤独茫茫，要相信自己 行出发。 警告，未领取礼包，七到九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，快打给平安车险报价，就送金龙鱼调和食用油。 4080000000，平安车险省心省钱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49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49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服务热线5688499。 北京时间